在面具里偷偷地在哭泣，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默许是我和你讲着我的心，别忘记遍地下跑我在票房冠军。怎么说拿出我的唱法，想听就买不到，想唱小姐们赶快来一口吧。在面具看不到，在里面想不想还能跟着可是失败也正常。 我只是卑微的小丑，才几个更多就等你可以发愁。人群散乱后夜色多朦胧，月光也会跟着我。我不是孤独的小丑，你想的真多，不需要嫉妒我。任性的时候满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正月初七，刚刚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乔克叔叔，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苏建信的闯。 平凡燃烧热的心，我留余地悲壮风雨里，梦想会长刻在汗水里，听天由命不是青春的道理。几次狼狈执着不放弃，天地鳞伤转身就忘记。从这一刻你转泪光里，谁输谁赢比脚下踏过的崎岖。傻瓜是我们的模样，奔跑是要甩开失望，用勇敢点亮生命的光芒。老天不帮我就自己闯。几次浪费执着不放弃，天地鳞伤转身就忘记。

挥不去的是记忆，而你留不住的是年华，那些放不下的是情感，我们都输不起的是尊严。人生苦短，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的。来听到是谢蓉儿等你。 等你等你等你，我站在风中寂寞的等你，看天空有乌云慢慢的飘过去，可是你还不曾来临。站在雨里寂寞的等你，让冰冷的寒雨把我湿得彻底，可是我还不曾离去。

在我触到爱里的时候，流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瞬间相识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吗？美丽人生金色的叹息，我们要歌唱，歌声穿过了雾霭，我们要相伴，像春天多么美。轻轻舞动，微笑留在你的嘴边，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温柔看着你水中快乐游子，任我天真看着世界，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 生命当中有三件事会一去不复返，时间、机会，还有你许出的承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黎瑞恩演唱的《难得有情人》。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有一生爱你，贪恋着一点幸运，能与你相遇，

Though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won't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won't really understand. And I've seen her get a big chick in the pool. I've seen her, I knew she had to know. I've seen her take down that tequila. I'm not a leader, I knew I had to meet her. Ooh, she mine, who's the girl bumping mine? Ooh, she mine, who's the girl bumping line? Angelina, looks like Angelina. Like Selena, act shaped like Selena. I'm like, pop up, baby, don't wanna date her. Talk about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Talk about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Though it's been a while now,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won't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won't really understand. I've been popping just to three in a row. I'm down to do it again, I'm on a roll. I've seen him outside trying to reach her. She's trying to leave her. You said I'm the reason. Tell me lies, move girl, tell me lies. Stay in your mind. For the night, I'm the realest. She said I'm the realest. Let me genius, game game be the meanest. I'm like, pop up, take a long for the day. Talk about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Talk about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目前联合印发通知，将这种固体的废物从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财政部目前印发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基本的民生支出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必须要好好的统筹民生政策与经济发展，优先保障民生投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900多名隶属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联合签署文件，表示反对特朗普的禁牧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1日也表示，国际难民保护体系目前正遭到破坏，深表忧虑。当地时间1日下午，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韩国国会突然宣布不参加韩国下届总统大选。潘基文称，韩国政界部分人士因循守旧以及狭隘的利己主义令自己非常失望，他认为与这些人继续同行毫无意义。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told you abou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m the girl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face. And if you ever lose the love, you're the girl to find the present.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a giving me some loving. Carry in a touch for you, hold it i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ing.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what y'all, what y'all need, what y'all need, what y'all need, the eye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肯说爱。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努力经营自己生活中的点滴的美好，并且借由着这些美好告诉自己不要低头，即使人生多艰，世事无常，也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正月初七，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幸福号列车》。 咖啡的冰块化掉了，甜的苦的味道也都变淡了，再见。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我们听到的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彭佳慧《听到你一生再会》。 你总在花间穿梭，像一只财迷的狐，习惯了自由，放在来去的随风。我曾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间回头，等着你甜蜜谎言就算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地游走，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谁能够忍受寂寞，谁不想换得什么，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看破。 是停止思考了，幸福伪装，双手在我耳边头又在不停摇晃。我被俘虏多年，且爱上的是上当，谢谢你让我成长，我最爱的姑娘。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扔在城外，我只能双手放开，无奈无奈，把最后的阻碍做成了西装，拱手让它存在了别人身上。当当当当当双手是几股枪，当当当当当当，我听到爱情钟声在响，一杯又一杯喝醉了，我才会变得高尚。 做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3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3%，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走势基本平稳，经济实现了良好的开局。